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大家好，这里是戏剧空间。今天节目中呢，为您安排的是话剧《旮旯胡同》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是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编剧蓝荫海、顾威，导演顾威。 喂，师伟， 你不是老张？ 哦，副局长，副局长您好，您好。啊，我们这片进展情况还好。对对对，没有发生打人现象。是，好，我也就跟同志们讲了，我们能够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对对对， 干嘛呢？ 啊，特殊情况。啊，特殊情况是有一件，就是旮旯胡同22号院的何祥。对对对，您知道。花了10万块钱，新修的小四合院，现在让他拆，他不干。 是是是。 哎呀，他的情况是非常难办。好，咱再研究一次。好，我等着您。哎哎哎，好，再见再见。 哪位是区政府老张同志？ 啊，是我呀。 我是区政府司机啊。 哦， 老张同志，这是副局长给你们的两包胖大海， 胖大海 让你们冲水喝的。他说你们的嗓子都累哑了。 哦，区长怎么知道嗓子哑？ 他打电话的时候啊就已经听出来了。 哦，谢谢谢区长。哎，辛苦你跑一趟啊。哎，再见再见。 现在根据情， 小刘，区长还得从胖大海。哎，咱们有一部分，其余的给后边房屋开发公司的送去啊。 老张同志。我可有心脏病， 你有心 不能生气。 你有心脏病，别紧张，我这儿有药。 你瞧，硝酸甘油、消心痛全有。你慢慢说啊。 哎呀，我说你们这间房子的空气怎么叫人憋得慌？ 你看这窗户不是全开着呢吗？ 啊 啊，您慢慢说，别着急。 我说老张同志。这回搬迁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得给我改善改善。 改 啊， 您说说您打算怎么改善呢？ 这小骑马也得给我来套两居室吧。啊， 你原有一间平房 啊， 离婚以后呢，这户口上只有你一个人 啊。是， 你想想怎么能给你一套两居室啊。 您瞧，我又找着对象，他还带着一个10来岁的女儿。您说这将来结婚以后我们能在一个屋里住吗？啊， 这哦，你说这个情况啊，我们得进行调查一下 啊。 如果确实情况符合呢， 啊， 你看能不能在八里庄小区给你解决一套两居室啊。 八里庄那可不灵。 不灵， 人家都说呀，宁可在城里有张床，也不到城外住一套房。啊，八里庄那么老远，不干。我要求就地上楼，绝不离开旮旯胡同。 你要求就地上楼，只能给你一个独居 啊。 你要去八里庄呢，不但房子可以宽敞，而且也不用找周转房。您今天签协议，明天就可以住上新楼。 哎，郑所长。我上八里庄，我上八里庄， 你好绿色了， 好绿色了，让您惦记着。 我们这儿还没谈完呢， 两句话， 两句话。我说这老帮菜他裹什么乱呢？ 怎么说话呢，小子？啊， 你说咱们这旮旯胡同就你这么一个有品有级的科长，就冲你这嘴，你可怎么管好你这科呢？ 哎， 周大爷，来， 甭装傻充愣， 咱们可别，咱们可别 什么老在这儿。 同志，你先考虑考虑，八里庄去不去？啊，我先跟周大爷。 哎，张所长，我上八里庄。 周大爷，你舍得离开旮旯胡同啊？ 我儿子那工厂啊。就在八里庄 哦， 搬到那儿去不是有个照应吗？ 对呀、 啊。再说了、城外边空气多好啊！ 是， 不是还想多活两年的吗？ 周大爷，真有意思。周大爷， 哎， 你要去八里庄啊？ 啊， 我给您挑一间一层向阳的房子啊。 最好是一层 哦， 住了一辈子平房了，不愿意爬的楼梯，不习惯，也不愿意受那份阳罪呀、啊。 行，周大爷，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哎，得得得， 周大爷， 哎， 您到后院去办一下手续。 哎，啊啊，哦，上后院。 哦，我们和房屋开发公司的同志啊联合办公，这签协议呀、啊、是在后院。 哦， 啊、您慢点。 哎，张所长啊，办手续之前，您可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您说， 这2000块钱。您收下。 哎，周大爷，这是干什么啊？ 呵，这老爷子可真出血呀、啊！可也别当众拍呀、啊！ 周大爷，这钱我们这儿可 甭怕，这钱不是给你的， 那是 这是上回你们拆我那几间旧房，找给我的房屋折价款。哎、这钱呢，我不能收。 周大爷，您家是私房祖产。这扣除这当然是找给您的钱了啊！ 你们是拆了我几间旧房，可又让我住上了新楼，这不亏我呀！ 刘大爷，您家旧房建很多，扣除买新楼房的钱呀，还有富裕，这是给您的钱。 就我那几间破房，不拆也快花了了。 对对对， 眼下政府实行危房改造，那是帮他们解决了困难呐。我再伸手借政府的钱。心里头过意不去， 你说周大爷， 得，就算我捐献了。危房改造缺乏资金，这俩钱就算我姓朱的添砖加瓦了，行不行？ 那这么着，周大爷，你先存起来啊，等什么时候我们用啊，再到那儿去取。你先去签协议，早签协议早搬家呀，政府还有奖励呢啊，周大爷。哎 呀，怎么呀？压根儿就没拿我当自家人 啊？ 这钱你不收是不是？我给你们局长送去， 局长， 局长不收，我给区长送去，区长不收，我让市长，我给市长送去。 刘大爷，区长真有意思。刘大爷，您慢点，你让我们这 高 兴， 行， 慢点， 这一坑， 这一 坑，哎呀， 真是， 哎，还真有90年代的活雷锋啊！ 啊， 咱可学不了，八里庄不去， 不去也不勉强，就地上楼只能给一个独居。 我说老张。你是欺负我没有硬后台是不是啊？人家那上边有路子拆迁户，二指宽的一张条子你们就得开绿灯，还什么特出照顾，这叫什么原则呀？你们玩那毛腻瞒不了我。 同志，等会儿我说明白了 啊，我们给谁特殊照顾了，玩什么毛腻了，请你指出来啊！ 我有地方说去啊！ 你不要在这儿说可以，你可以举报啊，这举报电话， 你可以举报我。 我呀，还不费那一毛钱的电话费。 那是你自己啊，干什么这是？ 走， 干什么？ 走， 你有话 跟我一块找你们局长去。 走，不用说，走。 女人突然甩我胸口，倒在地上。 小刘，你心脏病犯了， 哎呀，你别呼噜呼噜去。 心脏病犯了，不能乱动。这大夫，大夫，来，不行，不行，这心脏病。嗯， 来，慢点。 老张，你怎么了？ 没关系，你到后边看看佟 大元 去。 张所长感到一阵胸痛，悄悄吃下一片药。 我原来和冯占元住一间房。 哦，这哥们情况都知道，你就不要再说了。说说你的要求吧。 我的要求很简单，就地上楼给个独居就行。 你是属于无房户，户口又在这儿，可以就地上楼，给你个独居。你到后院去办个手续， 跟你爸好好说说这事。 拿着，去办手续吧。 这就成了？ 成了。 对 温主任了， 老张，这眼神又不对，你去信我。 哎呀，您老这么犹犹豫豫的干什么呀？您是不是还留恋那一毛二一平米的福利房啊？没戏了，那是大锅饭，得砸。眼下这房子是商品，这物价涨啊，这房价也得涨，您越甚至越得多花钱。 你少教训你爸爸，国家政策我懂，我跟政府没二心。 哎，眼下您就三心二意着呢。 你胡说，你知道你爸爸这儿心里有什么难处？ 您跟亲儿子还藏着掖着，您多累呀、啊！ 你这 房 子不行。 我不是瞒着你，小子。我呀、啊，我不买房啊。他是因为啊，他因为，你这是，他是因为咱们钱不够啊。 哎，昨天您在家算计好了，这买两居室还有富裕呢。怎么？ 得，我跟你实说了吧。啊。你温大妈呀也要买一个独居，她钱不够想跟咱们借点儿。你说这 啊，这事儿您答应她了？ 你说她真有困难呢，咱们怎么好甩手不管呢？ 可也是啊，这温大妈的事儿咱不能不管呀。 啊爸 啊， 这事儿您还真得想个辙，她我们做晚辈的不好掺和呀。您说是不是？ 小子小子，你们小年轻脑子活、 啊、 给出出主意， 出出主意 啊 那您得跟我说实话、 哎、 你们老二位啊，这到什么程度了？ 嗯 啊， 那我们俩已经这什么起你爸爸来了？ 哎，他您不爱说呀，他我还不爱管呢。 哎，别小队小队，我说啊， 说 那天呢、 啊、 你温大妈说呀、 啊、 等这房子一起来呀、 啊、 我们俩就 啊行。 突然安德利手持菜刀闯了进来，他又要惹祸了。 姓张的，姓张的，姓张的，你怎么回事？你长几个脑袋呀？哎，今儿你要是少分我一间房， 哎、 我就花了你！ 哎呀，我爷们儿，咱可别拿这玩意儿开玩笑啊！ 老叔， 您给我， 您靠边，没您的事。你欺负我岳父老实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好惹的，快给我办手续，两个两居室。 有理不在声高，没理你拿刀动杖也没用。 甭他妈废话，你这是要死还是要活？ 金安的，我当过兵，我见过血，你这也吓不住谁。你敢动刀，我叫你吃不了兜着。 我要妈的。 安德利没想到胳膊被何吉拧到身后，疼得一动不能动。 哎呦 来这一套你还差点。 哎呦 老孙，这是怎么回事 啊？ 副局长，这儿有人持刀行凶啊。押送公安局。 得， 好吧，去公安局。 走，你别理我。 走， 我自己走。 走。 哎呦， 老张，老张，走。 旮旯胡同的拆迁户都在忙着搬家，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推倒旧房屋准备动工。可是旮旯胡同十号院还真是个老大难。吴学禄家在请客，何吉家虽然搬走了一些东西，可何奶奶就是不肯走，谁劝也劝不动，连温主任的话也不听。何吉只会跟在老太太后面转悠，愣是没辙。 刚进来怎么又出去呀、啊？您成了奇进奇出了您。 我不搬，看谁能把我怎么着？ 你 奶奶，俺搬吧，咱们在周转房里凑合一年，明年咱们就能住新楼。 是的， 住新楼啊！ 住新楼，住皇宫我也不搬，我得在这儿守着。等我们三儿回来， 你 咱们院遮了几辈子阴凉了， 没错， 他在家的时候可没少伺候他。 老大， 哎， 我问你， 啊， 三儿十岁那年一人上白塔寺玩是走丢了，他是怎么回来的？ 啊，看您这棵树就找着家了。 哎， 就等我这棵树。 我不能搬，我得在这儿守着。等我们仨回来呀，打老远老远瞅见这棵树，他就找着家喽。 你干嘛去？那边大街了，您您您进屋去。 三儿啊， 行 了 啊，来，回来吧，三儿。 你说这节骨眼老太太又犯病了，你说怎么得了这个？ 我们在这站着也没用啊，进去劝劝吧。 真急死你！ 就是你这个最后。 何树增拿着瓶啤酒，被何树德推推搡搡地走进院里，就这样还边走边喝。 轮着吧，您来。怎么小子越来不像话了？ 什么事啊？ 你再跟问大妈说一遍，谁给你钱买的啤酒？ 是吴家， 他平白无故的干嘛给你钱买啤酒啊？ 嗯啊，我帮他扛妻子看房。 看房？ 哎， 上哪儿看房去了？ 卖面条的，我认识。 卖面条的？ 哎。 哎呦，那现在正调查这个问题呢。 就是啊。 夏僧，走，跟我去趟拆迁办啊！ 跟问你妈赶紧去。 拆迁办、啊？ 赶紧跟问你妈去。 那是干绳子呀！ 我都问了，我也跟你说不清楚啊。 是是是。 李玉敏和彩凤提着一篮子菜回来。他俩刚去了趟八里庄，看了看新楼。 哎，儿子，有几块金牌了？ 妈，你看， 嚯，这么多呢！ 哎，小房子， 妈，这房子大吗？ 大， 可大了，又高又大。 还有点梯，嗖的一下就到了八层喽，房间好宽哦。 对， 你爸爸妈妈住一间。人住一间，还有一间大阔厅，要你的三儿、 哦，不要了，不要了！ 哎呀，你嚷嚷什么呀？出去，出去玩去！ 来来来，出去玩去啊！听话啊！ 你看你，跟孩子发什么火了？哎，西川。我看八里庄的房子挺好的，附近呢还有个农贸市场，买菜也挺方便的。再说郊区的空气也新鲜，对身体也有好处。哎，别犹豫了，还是搬吧。啊， 搬吧搬吧，我没说不搬呢。 你瞧你那情绪。 情绪？我还敢有情绪？ 怎么会没情绪啊？这不明摆着吗？咱俩上班远了，明年孩子上小学也没有这儿近便了，是不是？我看呢，这点困难好克服，咱俩上班骑车多跑点路，这还锻炼身体。 算了，你别给我开心玩吃了，你心里怎么回事我还会不知道？玉敏，我不是小磊，也不是彩凤，空气新鲜，买菜方便。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啊？让邻居听见笑啊！ 我不是跟你吃亏心玩，实在的说呀， 我们也只有走八里庄这条路了。 不，借钱，借钱买房，也得就地上楼。 你看你，又绕回来了，不是？咱俩不是商量好几回了，你不是说手背朝下向亲戚伸手张不开这个嘴吗？ 他们以为咱们在北京啊，又是作家又是演员的，那还不腰缠万贯呢？你就是向他们伸手，人家也不信。我是想琢磨琢磨我们大学的同学里边，还有你们系校同班姐妹里头，有没有下海发财的？ 这些啊，我早就想在你前头了，我都过过筛子，近的一个也没有，远的倒有这么一个半个的，可都够不着。 那你说我们那几位里头， 那更没有指望，还不是跟你一样啊，那死心眼儿，认准了爬格子。 人家有得过奖的，那谁？ 那你不是也得过奖吗？啊，你手里有几个钱啊？ 哎，真是啊，五分钱跌倒英雄汉呐。哎， 好了，别耍你那大编剧的小脾气了，这甘蔗呀不能两头甜，就地上楼是好，可是啊，在新楼建成之前还得在周转房里凑合一年呢。 那也比 那彩份怎么办呀？他要是真走了，咱还请不请阿姨呀？ 您不是在家吗？ 哟、哦、老张、啊、来来您屋里坐。 老张啊， 老周 来 来来来来， 哎呀，这不是宅子吗？呀，听说那天安德利跟您动刀来的 啊。 多选 他动刀我倒不怕，他踢了我一脚，我当时一激动啊，心脏病犯了，住了几天医院，没事，好了。 好，来坐坐坐。 我说老张，你看你这心脏不好，可多注意休息。 就是， 哎，这工期不等人的啊。志山同志，我听说你还没有最后确定呢啊。 好， 我建议啊，还是选择就地上楼好。你看，你们俩人上班，孩子上学都方便啊。你要是买新楼房的钱不够呢？你还可以采取租赁保证金的方式。 哎呀，老张啊，我实话跟您说吧、那几千块钱的租赁保证金呢、我们一下子也拿不出来呀。 是、 啊、说出来我也不怕您笑话、我们俩人都是中级职称、那点死工资要扣除保姆费，还要四口人过日子，您说还能够有什么结余呀、 哎，你看，又得一块金牌。 好，真棒。 哎，哥，来来来来来来 来 来 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谢谢您的关心，可按照我们的实际经济情况，我们只有走八里庄这条路。 老张同志，老张同志在这儿吗？ 谁呀？ 老 彭。哎呦，老张同志，我对不起您呢，我。 老张同志，刚才我去看了周转房了， 怎么样？ 嗨，我这心里边七上八下的不是个滋味。咱们都是国家干部，都是正科级，可我跟您比这差远了。这为了房子我变着法的跟您折腾，您还这么对待我，您说我这算个什么呀？这是 啊，你看你可别这么说呀。啊， 老张同志啊，那天我跟您说的那套全是瞎编的，我找的对象就没结过婚，他根本没有孩子。 你看你这弄假成真，你还真折腾的犯了病啊。 嗨， 那天犯病也是装的。 装什么？你没病啊？ 哎，不是不是，心脏病我是有，可那天没犯。 哎呀，老冯老你呀、啊，你可真够可以。 哎，我说老张先生，您也甭生我的气了啊。房子的问题，您怎么说怎么是，我服从安排啊。老张同志，我再次的表示，我抱歉了，我实在是对不起啊。老张同志， 副区长又来到了旮旯胡同的居民家里。 哎，老张，老张，我说你也太不像话了。你住三天医院就跑出来了吧？ 我没事，我好了。 哎呀，坐着坐着。 别说，你的心电图测试极不稳定。走，跟我回医院。 走吧， 我这跑跑家家惯了。你说是让我躺在那儿，我烦人。 这可不能硬挺着，真出了事儿，后悔就晚了。 哎，淑芬，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商量余地，马上回医院去。 那我还得、 哎、车在外边等着你。 你瞧这， 来走吧。 走走走，瞧这事 儿了。哎，我啊，哦，这个好。老大， 哎， 我可完成任务了， 谢谢呢。 别客气， 区长 啊， 您坐 呀。哎，好嘞好嘞。哎，石川同志，哎，你们过来一下。听拆迁办的人说，你们的房子还没最后定呢。 定了，刚定的，我们去八里庄。我已经看过了，待会儿就去办手续。 去八里庄？ 那儿的房子宽敞，空气也新鲜，这买菜呀也方便。哎，是吧？ 不是，对。空气新鲜，买菜方便。 哎，不是啊， 您别去二十号了。 怎么？ 何祥在他哥哥家呢。 哎，那正好。 那在我那儿吧。 行，就在您那儿了。 哎， 哎，石掌柜。 何祥， 从八里庄到影剧团，那有40多里地。 那倒没什么，我们俩人还都算年轻，还跑得起。 我给区文化局打了个电话。 区长。 啊， 您就别为我们事儿操心了、啊、我们单位的情况啊我们清楚，没有指望。 这样吧，你们再等一天，等我找有关部门再好好谈呢。 算了吧，我们家的情况也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就是区长，您看您工作这么忙，就别为我们的事儿费心了。哦，对了，等我们搬了家呀，请您上我们家去坐坐啊，尝尝石川做的家乡拿手好菜。哎，色香味俱全，可不一般了。哎，是吧石川？ 对，我父亲是一级厨师。 嗯，要让我说呀，他要是早扔下那笔杆子耍起那菜勺子，苦他怎么发了。 哎，你们 这区长，这何祥不是等着您呢吗？您忙去吧，我们这儿没事儿了。 好，我这就去。石川同志，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你有事找我，往办公室往家里打都行。我先走了。 区长您走了。 啊，我走了啊。 哎，您慢走。 哎 哎哎，我说这事儿就这么着了呗。啊，拜托了拜托了。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哟，区长来了。来来来，屋里坐会儿。 老吴同志，哎不啊，老吴同志， 哎 你先别出去啊，一会儿拆迁办的人找您有事儿。 哎哎，不出去不出去。 哎，好， 区长 啊， 这就是何祥。 哦， 区长 啊， 我就是何祥。 哦，谢谢啊。哎，何祥， 哎， 听你夫人说你买锅炉去了。你这是还没去呢还是已经买回来了？ 区长来，您抽根烟。 好好好，抽一根。嗯， 来， 嗯， 喝杯水。 哎呦，好好，谢谢。 你这放窗台。 好嘞好嘞好嘞。 嗯，烟不错啊。 嗨，南方带来的水货比北京便宜多了。 老哥， 哎， 我找过你好几回了。 哎呦，这买卖太忙了，不常在家呀。 恭喜你发财啊。 咱们同喜同喜，全靠党的政策好啊。 何祥 啊， 那你说咱们区这危房改造的政策怎么样？ 好啊，这些破房子早就应该拆了。 那你那小四合院呢？ 我不是危旧房啊，是新房盖的，用不着改造啊。 哎呀 啊， 你来看， 你那个小院是这个改造片的中心，这危旧房改造是连片的整体开发，这个道理你应该清楚。 区长 啊， 我也提个问题， 你说。 哎，政府搞危改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吗？ 对呀。 您瞧瞧我那四合院，我不客气地说啊，从现今中国人的居住条件来说，我已经小康了，它不需要提高了。 这么说到头了？ 哪能呢，还要继续改革开放啊，这买卖大了，钱多了又不摇手。哎，这符合政策吧？ 对。别想。 哎， 要是咱们区政府给你牵线搭桥，让你扩展经营，你干不干？ 哎，咱们合适就干了。 在集市大街 啊， 给你找几间铺面房，让你和人家联营，这不比你的皮包公司强？ 集市大街 啊， 哎呀，这集市大街好是好啊，哎，我这四合院30万， 旮旯胡同楼房盖起了以后，按政策办，绝亏不了你。 何祥，你不早就想学个铺面房的吗？ 是。 怎么样？ 哎，这么着，我先看看铺面房，再跟房主谈谈。您看。 行啊。 啊， 这么着，今天下午2点，我陪着你去。 哟， 你看， 就这么定了。 哎呦。定不定啊，回去还是和夫人商量商量吧。 瞧这个意思，这区长对我们家够摸底的呀。 我是有备而来啊。好了，夫人点了头，赶紧给我个信儿，我好安排。 他算个什么呀，还是我说了算呢？这事 你 瞧不起我 这些饭找屋进来了。啊，他们家那房子让人拔出来了。 派出所民警、法院人员，还有拆迁办的小刘，出现在吴学禄家的门前。 吴学禄， 哦，来喽， 请你出来一下。 区长走啊。 好。我代表拆迁办向你宣布一个决定。经调查，你在拆迁核定期间有意隐瞒朱市口铺面私房2天，谈判时无理取闹，唆使他人殴打工作人员，给危房改建工作造成混乱，拆迁办要求你于2日内搬出应拆住房，过时将由执法部门强制执行。 学禄，你还有什么意见吗？我搬，我马上搬。 区长， 您 来 干什么？ 区长， 您手一抬， 区长。 王奶奶，听着呢。 哎，区长啊， 哎， 区长， 您坐下，坐，您坐下， 哎， 您慢点啊。 哎，区长啊， 啊， 我求求您，帮我找找儿子，找找我那小三儿。 何奶奶 啊， 您找儿子的事儿啊，我们都放在心里了，好多人啊都在帮您找呢， 嗯， 是不是？ 是啊，何奶奶。寻人启事的电传呀，已经发往全国了，您放心吧。 哎，啊，何奶奶。 哎。 您可千万别为了这事儿急坏了身子， 嗯， 万一急出个好歹来，您可就见不着您的小三了。 妈，您听见了吧？啊， 听见了，听见了，不急不急。 哎 呦，我怎么能不急呀？ 哎呀，您要是着急啊，这么着，我和您的小三是同岁，您就先认下我这个儿子。 这可 不 好， 不知道您老人家要不要啊？ 真的是，哎，像， 你看 像， 这是像什么呀？这是 我在电视里瞅见的，八成就是他。 那人家是区长， 像就行啊。可是我没您小三那么心灵手巧。哎呦，我不会修房子呀。 咱们不修房了，不是要住新楼了吗？ 哎，对，住楼。 哎呦， 怎么了？您慢着。 这盖新楼，这棵大槐树罚不罚呀？ 哎呀， 不罚则 这棵大槐树可罚不得呀。 得，又绕到这棵树上了。 大 哥 啊， 这棵树是怎么回事？ 这棵树可有年头了。我妈认定了我三弟啊，非看见这棵树才找他家呢。 是干嘛？跟哪儿呢？ 国槐是北京的柿树啊、哎、 不是柿子树，是大槐树。别打， 别 打，别打， 行了行了，你 跟 他们说 回 去了啊。 给我看着， 看着， 哎，你可千万别打。 这明摆着的，这棵老槐树肯定画入红线以内。 那是是吗，区长？国槐。 在区政府的会议室里，旮旯胡同新楼区的沙盘模型放在屋子当中。张所长穿着西服，扎着领带，一副准备见首长的样子。他和老孙、小刘围着沙盘仔细地看着，还不时地写着什么。这时候，副区长精神抖擞地拿着一个古树模型走进会议室。 区长，材料也准备出来了。 好，待会儿咱们一起核对。 好嘞。 刚才会长研究定了， 这条红线得挪动一下。 挪。 来，你看没有？ 旮旯胡同这一片有几棵国槐，它们的树龄已经超过了200年。这些树一定要保存下来呀、啊。要知道，这一斧子要是砍下去，就砍掉了200多年的历史啊。危房改造是件好事，照我说呀，这也是咱们还了欠老百姓的债。可是咱们不能还了历史旧账，又欠下历史新账。这些树如果不保存下来，咱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呢。 区长 啊， 市领导已经来了， 走。 和副区长张所长他们一起研究房改的各项问题。沙盘中新楼模型的灯亮了，好一片耀眼的光芒。旮旯胡同和那些破旧的危房区将要被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新楼所替代，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梦想就要变为现实。北京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下，将变得更加美丽、壮观。刚才您听到的是话剧《旮旯胡同》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是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编剧蓝荫海、顾威，导演顾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请大家欣赏话剧名家在《流金岁月》话剧专场中表演的话剧《蔡文姬》的片段。 这出戏首演于1959年，也是北京人艺的主要保留节目。编剧郭沫若，导演北京人艺已故的总导演焦俊先生。这出戏可以说是一出诗剧。他写的是东汉末年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蔡文姬在战乱中流落到南匈奴去，嫁给了左贤王为妻。12年以后，汉丞相曹操派屯田都尉董祀为特使赴南匈奴议和修好，接文姬归汉，继承父亲的遗志，撰修血汗书。今天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是这个戏的第3幕，文姬在归汉的途中路过长安，在父亲蔡邕的墓前接受了董祀诚恳的劝勉，重新振作精神的这么一个片段。剧中人物蔡文姬由狄心扮演，董祀由蓝天野扮演，侍琴由吴毅扮演，侍书由牛响玲扮演。 爹爹，现在大家都睡下，我又来看你来了。曹丞相苦心故意地把我赎取回来，这应该是天大的喜事，可是我真不应该呀、啊！我只是想着留在南匈奴的一双儿女，他们一时一刻都不能够离开我的心怀。我离开他们已经一个月了，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多么希望能在梦中看见他们一眼。奇怪的是，他们总不来入梦。一个月了，我都不能够看见他们一次啊！爹爹，该不是孩子生了病了吧？该不是他们遇见了什么灾难？我真不敢想啊！可是我的心一时一刻都不能够停止想象，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的。爹爹，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废人了，我有什么能力能够学那曹大姑班招？曹丞相要我学那曹大姑班招，继承父亲的遗业，帮助撰述续汉书，可是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废人了，我有什么力量能够学那班招？我有什么能力能够撰述续汉书呢？爹爹，你谴责我吧，谴责我吧！我为什么要回来呢？我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呀？ 神吧， 谢谢你们了。我好像在这儿睡了一觉，做了许多的怪梦啊。 您梦见了什么？ 我梦见了四姨娘，梦见了我的一双儿女，在我们逃回来的途中，遇见了磅礴大雨，雷电交加。正在无法可施的时候，就醒转来了。尽管怎样的艰难，就是留在梦里不醒，不是更好吗？ 文姬夫人，你太悲伤了，这样是有伤你的身体的。我们还是回到帐幕里去吧。 不，帐幕里太闷，这儿还清朗一些，我想一个人在这儿走一走。你们都去睡吧，我要一个人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我刚才已经睡了一觉了，世琴姐，你去睡吧，我留下来陪伴夫人。 我不知不觉的也睡了一大觉，我现在也不想睡了，睡得很甜呐。 你们都去睡吧，明天一早不是还要赶到华阴去吗？ 夫人要睡，我们就扶您去；您要不睡，我们就都在这儿陪您。 对，我们都留下来陪您。 你们都不想去呀？ 不想去。 那请你把我的交尾琴抱来。 是。 是琴姐。 文姬大姐。 哦，公爷。 在这样深更半夜里，你还在这里弹琴吗？ 哦，是我把你吵醒的吧？ 哦，不，是别人把我叫醒的。大家都在为你担心，怕你把身体弄坏了。 我自己也知道这样实在不好，可是我总管辖不住自己。 大姐，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你那样欣赏吗？ 是啊，大姐，从我们欣赏者来说，你这样的歌词，这样的音调是越多越好，但是从你创作者来说，你这样全心全意的沉溺在自己的悲哀里，恐怕不能够经久吧。 我自己也知道，可是我总管不住自己。 董都尉，刚才文姬夫人在木台上还晕倒了一会儿呢。嗯， 是这样吗？大姐，假使你是病倒了，我们是对不住曹丞相，也对不住伯爵先生的。 是我对不住你们。 不要这样说吧，我们总希望你能够把心胸放得更开阔一些。 可是我留下了一双儿女，他们时刻不能离开我的心怀。 侄儿侄女有四姨娘在照管，他们是平安无事的，你请放心好了。大姐，你请多想些更快乐的事吧，比如你留在南匈奴12年，现在能够平安的回来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喜事？12年前你离开故乡的时候是怎样？12年后的今天又是怎样？百姓们在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这难道不又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是啊，我们真应该感谢曹丞相。 是啊，大姐，你再请想想，从前我们的边疆年年岁岁受到外患侵扰，而今天呢是鸡犬相闻，风敌不惊，我们从南匈奴回来，沿途都受到迎送，没有些微的风吹草动，这难道是一件小事吗？ 不，这不是小事，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从这些大主着想，而只是沉溺在个人的儿女私情里面呢？大姐，请你把天下的悲哀看作你的悲哀，把天下的快乐看作你的快乐，那不就可以把你个人的感情冲淡一些吗？ 是。 如今马鞭悬南头，马后再赴你的时代已经变成为单丝湖江以迎王师的时代。大姐，在这一路上难道你都没有感受到？ 我感受到了，可是我个人的悲哀太深，总是扭不转来呀。 大姐，我是同情你的，我要向你说一句老实话，我从小的时候就在敬重你，你博学多才，就是曹大姑班昭也不能和你相比。 那你是把我看得太高了。 但是我今天更要向你说一句老实话，我对你是感到有些失望。到底是个人是大还是天下是大？天下的人几年前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你不曾这样悲哀，而如今却只怀念着自己一对平安无事的子女，你的心胸为什么那样的狭窄呢？ 公英，我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的姐姐，我才毫不掩饰地这样说，但我这也是鼓起了勇气的。